欢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，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在一首来自萧敬腾的王菲过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视剧《剃刀边缘》的同名主题曲《剃刀边缘》。这首歌由曾林志作词，胡彦斌作曲并且演唱，发行于2017年3月15日。 于是看到的就是真相，真相是被奇迹无下的网，雨水掌控的就是荒唐，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。雨水的血的就是闪光，闪亮是冲破黑夜的伤，雨水虔诚的就是信仰，信仰是烧在心底的亮。游走在剃刀的边缘，每一步都是个刀光，爱就守在你的身旁，哪怕阻挡着我的手。游走在剃刀的边缘，消失时在笑眼迷惑，这风雷已经动了一脚，想必都有人有何妨，爱心困了火了一场，爱与风吹风淡。就是真相，真相是奇迹无下的网，不是张狂的就是荒唐，荒唐是藏在胸膛的光，不是的是的就是善良，善良是冲破黑暗的伤，不是虔诚的就是信仰，信仰是照在心底的亮。 飞儿乐团的歌曲叫做《你的微笑》，这个是飞儿乐团的作词作曲，收录在了他专辑 FIR 飞儿乐团同名专辑当中。那么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，展现了飞儿乐团非常高超的一个创作功力。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，这样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，一抱紧也一直到爱有你深到才明了，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，太多的幸福报道，你都爱的美妙，笑一笑，透明把你然后撒娇，不需要别人来讲，把爱紧紧抓牢，这一秒决定要把你给的美好，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在我的心中围绕，别人都不了，只有你

街角，不告而别应该不是最早。你放不下轻的依靠，走或不走都是煎熬，一刀两断或许这样最好。我决堤的泪在下一秒，思念的火围着我烧，冷的夜里惶惶的街道，不知该向谁求饶。我想我是戒不掉，该忘的忘不了，我的心却被你碾碎在脚，爱恨纠结谁知道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这一切已经无可救药。我想我是戒不掉，想逃也逃不了，我的心埋葬在天涯海角，前世今生谁知道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匆匆这一生如梦中啊。放不下心的依靠，走或不走都是煎熬，一刀两断或许这样最好。我决堤的泪在下一秒，思念的火会着我烧，冷的夜里惶惶的街道，该向谁求饶。我想我是戒不掉，该忘的忘不了，我的心却被你碾碎在脚，爱恨纠结谁知道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这一切已经无可救饶。我想我是戒不掉，想逃也逃不了，我的心埋葬在天涯，今生谁知道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匆匆这一生如梦中啊。我想我是戒不掉，该忘的忘不了，我的心却被你碾碎在脚，爱恨纠结谁知道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这一切已经无可救药。我想我是戒不掉，想逃也逃不了，我的心埋葬在天涯海角，前世今生谁知道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匆匆这一生如梦中啊。 也许是无人可了解，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几经相见，有的苦有的乐，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。

一丝丝渐渐微笑，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，我却摇摇晃晃为你如风起浪，心疼为你担当相思放不释放，你让我抛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高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高逍遥放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去胡思乱想，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，眼里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释放，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高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高逍遥毫不风光，你阵阵柔柔清风飘来，让我抱你入怀，你丝丝浅浅微笑，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，我却摇摇晃晃为你如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释放，你让我抛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高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，让我拥你入怀，一丝丝浅浅微笑，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，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，前方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释放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高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爱到夏天这首歌收录在了20年后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，锦绣二重唱在1995年正式成军，发行过很多专辑和得过很多次的大奖。 冬天把热咖啡冷了两遍，我们就开始想念春天，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，期待夏天还安闲。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，今天和明天，如果注定落在两极之间，距离更远，即使站着面对面还那么明显。谁都不要变，把孤单溶解，我们的从前连成一片，少了个人世界，爱却多一天，好想爱到夏天，阳光还安闲，你微笑出现。 歌、影视、广告、舞台剧的天后级全方位的艺人，她是两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以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得主。莫文蔚长得漂亮，有独立的一个做派，所以呢，女人才会觉得她很现代，有些男人觉得她特别的性感。来听到你可以。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'm pretty too much in love我可以阴晴晴的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I'm pretty, I'm too much in love 我可以

实现。 接下来时间，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，词曲搭档是杨子浦和申城的再次合作。作词者申城想借由田馥甄的歌声，唱出可能更为诚实、更为普遍的面对情伤，其实心中根本就不甘心、不释怀的一个心情。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的翻唱版本。 我都寂寞多久了，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不堪一击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重新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解脱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一场梦还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我的痛。都是那些快乐暖暖的美好，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，才刚成真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表，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，明明你也曾爱我，被你又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也错过一场又很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到时候最好不要认错，你就不凭什么我们要错过一场梦回头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就错过一场梦回转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我等夜间听你说多爱我。你就不要想

锁定在 FM 103.3，品味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当有人背后说三道四的时候，你的争辩就能够洗清这罪恶当中的伤痛吗？不能，所以那就学会接受吧。全当是无聊者横飞乱吐的口沫在污染环境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，群星演唱《手牵手》。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， 你微笑的脸有些疲惫， 抬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，不要放弃你希望和期待。 沙漠中的一滴泪将你照的湖水，真心若能被看见，梦会实现。手牵手，我的朋友，爱永远在你左右。 不要再恐惧，却不要放弃，这一切将会。 因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。 手牵手的朋友，永远在你左右。 这一刻不要躲在害怕后面，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。 那真爱不会真的将你打败，你将会意外生命的光彩。 风雨过去那一天，悲伤就要停下来，感觉你身边它存在。 手牵手，我的朋友，爱永远在你左右。 不要再恐惧，却不要放弃，这一切将会有我， 因为你。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中国歌手张雨生的一张情歌专辑《口是心非》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那么这张1997年的10月1号发行的专辑呢，具有相当震撼人心的纪念意义，因为这是张雨生的最后一张专辑。 口是心非，你深情的承诺都随云去，西风飘渺远走，只愿梦话我钟情的依托，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。星火燎原，我热情的眼眸，昼夜你亮最灿烂的天空。晴天霹雳，你绝情的放声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相守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于是悲欢起落，人紧握，等一等，这些生会自由。于是爱恨交错，人相守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。 2000万人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、中国黄金盛会礼仪，钻石婚庆周，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，1克拉钻戒仅售29,999元，克拉钻专享折扣，与您钟情相约。恒业金行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。详情咨询4008005620。

解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该不该把眼泪聚成缓慢的小河流，把爱情唱作歌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亲爱的是否一再思念着我，能不能叫你一声 My Love， 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，不敢来找我。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李杜元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了她1995年的专辑《宁愿做个傻女人》当中。费玉清和倪虹洁都有翻唱过。那么这是一首将李杜的知名度进一步打开的作品。刘世宏的作品呢，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，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以及她细腻的手法，来表现出女人对男人存有的眷恋感。 天空天天亮起来，我仍在梦境间。下来，惊醒人后梦真不敢。